胸腔起伏，雷少爷吻得动情，手划过男人的衣摆，摸上他结实的胸腹，硬实的肌肉，让他的每一个细胞都雀跃地欢叫，睡了他，压了他，征服他。炽烈又疯狂的念头控制了雷少爷的大脑，让他有些不管不顾。雷猛被男人猛地一把推开的时候，眼神里还含着雾气，模糊中还有点晕。 你在做什么？ 秦锦城从床上坐起来，眼底没有醉意，也没有震惊，而是冷，冷得无边无垠，冷得绝情而狠厉。雷猛咯噔一声， 不可以的，居然装醉。 亲你啊。 雷猛嘴角闪过了讥诮的笑意，眼底没有温度的看着男人，没有羞耻，也没有半丝的退缩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我在亲你，听清楚了吗？秦锦城，我在亲你。 雷蒙本还跪坐在秦锦城的小腿上的，这下便被男人直接给掀到了地上。男人跳下床朝他踹过来的时候，他迅速地躲开了。不仅躲开了，他还蹦过去照着男人的脸就是一拳。 恶心难受是不是？那你有本事别装醉啊。 真那么反感他，为什么在他第一次亲上他的时候没有醒过来呢？为什么在他舌尖探进他嘴里的瞬间他没有反应呢？非得要他上手扒了他的衣服，把他的火都给整个撩起来的时候才动怒呢？阴谋，这绝对就是阴谋。这个男人太可恶了，居然欺骗他。雷蒙没有偷亲被抓，反而又气又恼。 我装个屁，我是被你吓醒了。 哼，信了你的鬼，我就亲你怎么着吧。秦锦城，我喜欢男人，见到你的时候就想睡了你，不然你以为我哪来的闲情逸致天天撩你啊。 你闭嘴。 老子不闭，你让我闭我就闭啊。怎么着，恶心了，想吐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垃圾啊，想来揍我？有本事你就打得我不能。 雷蒙话没说完，脸上就挨了一拳。 滚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 雷蒙所有的动作戛然而止，心跟灌了一桶铅下去似的，沉甸甸的失去了他该有的活力。有着雾气的眸子被气到发红。雷少爷是个矫情的孩子，没谁对他说过这个字儿。雷红厌恶他如此，也不敢跟他这么说。一瞬间而来的委屈，让他有落泪的冲动，但他不能，至少不能在这个男人面前掉下眼泪。门被摔上，夜风打在脸上凉飕飕的。雷猛犹如浆糊一样的脑子清晰了不少。 这他妈叫省事。雷猛啊雷猛，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呢？ 雷猛摸了摸自己的唇角，男人炽烈的温度依稀还在，只是找不到了刚刚的柔情。秦锦城讨厌他吗？以后是不是真的就不想再见到自己了？他们的合作还能继续吗？雷猛抽出一支烟，猛地吸了一口，抽得太猛了，呛进了肺里，咳得他眼泪都出来了，凉风灌进了衣服里，真他喵的冷啊。雷猛觉得他整个人都是冰的，从内到外找不到一丝的温暖。他沿着街道走， 开始走得还挺慢，到最后便跑了起来，越来越快的速度让眼泪从眼眶里一出来便不知去向，没在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，这样挺好的。萧炎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吵醒的，他这里鲜少有访客，除了雷家的小少爷，基本上不会有人来找他玩的。可这个点儿不对呀，他这午觉不至于睡到了晚上，既然不是晚上，雷少爷没道理不在公司而来找他呀。萧炎骂骂咧咧的下床开门，门外眼睛红红的男人像一头受伤的小兽，支棱着毛发凶狠地盯着他。 萧炎， 哎，这又是怎么了？快进来吧，我的小祖宗，来跟师傅说说，这又是被谁给欺负了？ 萧炎反手关上门，拉过凳子让雷猛坐下。雷少爷浑身发冷，撇弃了凳子，很自觉地钻到床上，用被子把自己裹了起来。 我冷。 萧炎吓了一跳， 怎么回事？小母你别吓师父。 他从没见过这样的雷猛。萧炎给雷猛倒了一杯热水，挨着他紧紧地搂着他的肩膀。雷猛推开萧炎， 师父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男人的？ 我去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 萧炎从没跟人说过这事儿，他以为雷猛不知道。 你要我当你徒弟的时候。 雷猛喝了热水，精神好了一些，其实他也没有多难受，酒精跟烟都不能给他带来伤害，室外的冷风也不可以，唯一让他难受的是秦锦城的那句滚。他想过他知道后会生气，会不理他，但没想到他会直接让他滚，还说不想再见到他。他以为他只是有点喜欢秦锦城，还没到撕心裂肺爱得死去活来的地步，现在看来未必。他对那个男人的感情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深，心痛的感觉骗不了人的。萧炎怔了一会儿，旋即才笑开了。 原来那么早啊，我还以为我掩藏得很好，没想到你早就把我看穿了，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什么好敷衍的角色。 不至于，我能看出来是因为我也喜欢男人，要不然我肯定看不出来。 是吗？你还知道什么？ 正如雷蒙所说的，因为是同类，所以更容易看透。萧炎同样知道雷少爷的性向。 我还知道，你之所以会收我为徒，留在你身边，是因为我长得像你们那个战友小九。 不像，你跟他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。小九很乖。 我说的是长相。秦锦城最开始注意我，也是因为这个吧。 萧炎一惊。不是，哎，等会儿啊，他刚刚是不是漏了什么信息啊？雷蒙喜欢男人，而他现在又很伤心，又提到了秦锦城，这里面不会有他家老大什么事儿吧？ 难不成这小子真喜欢秦老大那个面瘫了？ 萧炎偷偷地看了雷蒙一眼，不想在雪上加霜，伤口上撒盐，说话变得小心翼翼的。 不知道，反正我不会因为你长得像小九便对你有别的感情。 他相信秦锦城会跟雷蒙深交，肯定也不会因为这么一个肤浅的原因的。可这话要怎么告诉雷蒙呢？不能说，有些事说了就是错了，小九不背这个锅。 不用解释，我懂。 上次我给你的盒子还在吧？既然里面东西都取出来了，能把它还我吗？ 雷蒙想跟萧炎聊点别的，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，不然的话他怕他的心会痛死的。 哎，恐怕不能，底下还有一层我没破译开。 话题被转开，萧炎同样是松了一口气。 还有一层？遗书和古玄书都有了，剩下的一层会是什么？ 雷蒙有些疑惑，除了这两样东西，他爷爷还会留什么给他呢？ 我哪里知道，说不定是座矿。 萧炎有心逗雷蒙开心，感情的事儿原本就不好强求的，更何况对方是秦锦城，他完全没有撮合的意思，雷蒙能自己想开了最好了。 那感情好啊，有矿我还要什么公司啊？ 出息，股东大会是不是要开了？ 是，我说憋着劲呢，就等着那天把我从公司彻底除名。 萧炎手搭上他的肩膀。 那你还在这儿悲伤春秋个毛啊，有什么事儿比拿回公司更重要？那可是你爷的心血，是你爸妈搭上命保下的产业。 对，师父说的对，是我犯蠢了，眼下没什么事儿比公司更重要了。那我先走了，盒子最后一层打开了记得告诉我，真有矿的话我分你一半。 得了吧，我看不上那东西。 哼，是是是，我师父向来视金钱如粪土，云高风轻，两袖清风，高雅的如同那雪山上的花，不是这些俗物能够玷污的，对吧？ 闭嘴吧你，没事赶紧走走走，影响我午休。 哼，好，走了。